很开心你在早晨七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跟你一起听很多动听的好歌曲。我相信今天的心情应该是棒棒的，因为今天是周五，很多人喜欢周五已经胜过了喜欢周末，因为那种周末马上就到来的心情是很特别的。而等到周末真的到来了，就会觉得周六周日过得好快呀，很快就要迎接周一。所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说不定最喜欢的就是周五。好了，提醒开车的朋友们不要太过于放松，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接下来廖俊佳的一首歌《加油站》，这个加油站的加就是廖俊佳那个加脚的加，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由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加油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注意图，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片水在沙漠为我的醉，天快你不愿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要你背上一棵大树在沿途，因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对加油加油想对你说。

谁先得到幸福，这样一首歌来自张睿。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会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你是这样吗？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说到你的心里吧，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总是口是心非，不是这样想的，怎么就这样说出来了呢？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把自尊看得太重了，过了头，又或者真的是习惯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口是心非真的可以保护你吗？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伤害。把想说的，把你的在乎表达出来，很多时候问题就会简单很多。好了，继续来听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你总说时间还很多，你可以等我。以前我不懂得，未必明天就有以后。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和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想见不能见最痛。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和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相见不能见最痛。

张望了时空，轻轻握着你的手，不会再失望。巧合的相逢，却失去千里问候。情歌在空中，熟悉又陌生，曾经让我们相守，为什么分手？为什么笑得很痛？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那时候你多爱我，旋律依然感动，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三分钟一个时空，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曾够 到这样一句话，抱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实在难以忍受周围的环境，那就暗自努力练好本领，然后跳出那个圈子。你可能想到了工作，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味的抱怨，你只会生活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开心，还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离开你不喜欢的地方，离开你不喜欢的生活方式，离开你不喜欢的圈子。你有这个能力，前提是放下抱怨。今天有没有抱怨呢？好了，还是来听歌吧。 听见我第一次哭泣，是在某年的冬季，你把我抱在手里点滴起。父亲的手像港湾，但我感觉是蓝天，可以让我任意表演最最自由的舞台。如今这片夜幕中有最难逾越的梦，我是你心里的最甜，你沉默最痛。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轻唱。啦啦啦啦啦。 所有泪水都藏笑里，心中就像下了一场暴雨。相片挂在了墙上， 可它忘的只是一块玻璃， 世界从此就开始分离。突然我的耳痛，回忆那双温暖的瞳孔，哪怕能够再多陪你几分钟。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轻唱，眼前反复浮现你熟悉的模样，我感觉爱依然在你手掌上跳舞。你的世界是否有鲜花和大树，是否能看见我为你点的蜡烛。

人在得不到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不介意，得到之后什么都有点介意。然后说了，这是爱情，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对朋友的那种包容感，不要太刻薄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一场战争。好了，继续来听歌，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算一算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互相寒流，你的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人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结，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要点解读之二。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于本月1号施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好条例的精神，应当把握好以下要点：一、强 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及其分管负责人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监督考核机制。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完善风险因素辨识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大安全风险及其管控情况、重大事故隐患及其治理情况要按规定报告有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对不同类别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二、推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条例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现安全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的标准化，加强标准化基础工作。条例还完善了政府组织、部门推动、企业实施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机制建设，强化了安全标准的约束力，严格安全准入制度，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在企业，企业只有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才能为企业安全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好的，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解读条例的其他要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河北省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报告会日前举行，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报告会。报告会围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这一主题，从如何看待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如何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义，如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等四个方面，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全面深刻解读，详细讲解了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需要把握的政策要点和做好三农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报告观点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浅出，精彩生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际案例，为深入学习领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供了很好的辅导。会议就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全省三农工作要求，医药思想认识再提升，站在政治的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推动三农工作。二要扭住主线不松手，切实把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上来，把政策措施集中到主线上，把资源要素聚集到主线上。三要聚焦重点求突破，加快推进重养结构调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深化农村改革。四要宣传动员促落地，进一步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宣传到位。五要落实责任见实效，层层分解目标任务，逐条细化落实措施，明确路线图时间表，建立责任清单，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确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三农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一年之计在于春，

闪的一闪一道彩虹。不相信我要给你一个月，我要幸福的催眠，人生一转的人生。不相信 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暑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够很好的管控自己的情绪呢？谁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懂得控制自己。那有一个总结呢，就是说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深呼吸，告诉自己对方是白痴，只能说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挺幽默的。还有一些说的比较靠谱的方法，比如说忙起来，忙是很多事情的解药。还有就是要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让他人来管控你的情绪。还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发脾气的时候好丑，时常告诉你自己，脾气永远不要大过本事。站上跑步机开始疯狂的奔跑，5分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气到那种程度。特别生气的时候就会想到那句话，不要在愤怒的时候说话，还有做决定，等情绪平复之后再说。这个方法真的很重要。方法归方法，你还是需要内心的成长，要相信能够管控自己的情绪才是真正的成熟。在这点上你做得怎么样呢？好啦，在这里情绪平稳的听好听的歌。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无爱一身轻略略淡淡的酸。我回想他此刻活得怎样，感觉 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辗转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又想在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在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黄，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欣赏，不爱一身轻盈别越淡淡的酸，不会想他此刻做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在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旧欢，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分享，只怕空忙一场。 一首《多想》来自张信哲。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只猫，一只狗，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人。是这样吗？我们曾经都有过很棒的幻想，比如说能变身啊，身边有一个小精灵啊之类的，或者说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光环围绕着你，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真的只想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平凡到有一个爱人，一个房子，养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就足够了。我们想要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很简单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刘强俊的一首《想念你》。 你可以走了，我会自己管，既然我的爱 你不让我的苦你不问，我还能辩解什么呢？你说你好恨，我听得心好冷。如果相爱是种责任，甘愿两个人复合，你却不公平的对我指责。这份爱错了就错，算了就算，你别把我当敌人，难道这样苦是安稳，你才会快乐，你才能割舍。这份爱错了就错，算了就算，你别把我当敌人，这一切不是我害的。 我们的世界。

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不给领悟写一百封情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你的幸福，这样一首歌来自陈诗慧。其实在感情当中，哪有那么多你欠我多少我欠你多少这样的，因为根本就计算不清楚。如果太过于理性的话，在感情当中也是要吃亏的，会觉得很累。所以有的时候感性一点没什么不好，自然是不能感情用事，不然就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需要经历很多才能够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坚强起来。好了，不说了，接下来送给你阿杜的一首《你就像个小孩》。明天早晨的七点钟再来跟你一起听歌，1033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再见啦。 夜深了，深到只听见心跳，你睡了，睡到泪水都干了，我要往哪里逃？黑夜层层笼罩，慌慌张张的脚步，红红的脸在发烧，心乱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爱醉了，原来我们需要拥抱，你却一再缠绕，缠着那些烦恼，单纯的说好不好，我们爱到老。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无奈，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

总是完美句点，换得自由的蓝天，却不能停止想念一幕幕甜美画面。如果放弃了这一切，那么在我身体里